锵锵三人行。 文道啊，这个我现在都已经健康人生了，这个每天早上这个吃麦片 吃早餐啊，然后呢戒烟，哎呦真是。 所以你们两个不是现在一见面就你的心最近怎么样？ 没错， 都很关心人家。 没错，对过去的生活有很多反思， 那就真是 就走向觉悟，伤透了心了，我的心都不穿了个洞嘛。那真是现在见到女孩我就这么说，为你啊伤透了心了，真正是。而且文道，你还在坚持抽烟，不错，对吧？ 是。 这个我也给你宣传一下，咱们这个导演哈，出这个照片。这个事儿很要紧，我们导演给我们能出一下吗？现在这个香烟的这个广告，你瞧，闻到。 这是什么？ 你这是 what do you want？ 你这是 what do you want？ 这个事儿对你可能没有什么， 我都 太大威胁 了。你不老话杨伟 这个你不关心， 嗯， 但是另一件事儿你应该关心了， 嗯， 现在是长假之后传出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呢？要照我感觉在中国也没引起太大的反应，但是引起一些烟民的反应。有个烟民就说呀，说咱们中国摇滚乐玩的不咋地，香烟里头重金属很厉害啊。你知道吗？ 哦，我听说了。 有一个国际，还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啊。 嗯， 你看10月8号叫做 ITC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公布了一个科研报告，13个中国国产卷烟品牌， 嗯， 检测出含有重金属，含量跟加拿大产的香烟相比啊，最高超出3倍以上，什么镉呀，什么什么什么，就致癌嘛，重金属。然后说这份科研报告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联合做的，他们是从2005年开始3年检验了中国市场上常见的香烟品牌。哎，加拿大对香烟的检测非常严格，最后反正查出啊，咱们是13种的这个中国的国产的这个香烟。 有说哪13种吗？ 有啊，但是我也不敢说，他们又该 对对对， 现在行打击报复，我要说了再弄个锤子把我砸吧一下。 我觉得这个靠谱吗？这该不会又是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发起的疯狂进攻吧？ 哎，你闻到现在一说话都成套的。 对对对， 国家烟草专卖局 的声明看得多，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个科技司的一个领导就说了，说这个啊不够公正和客观。 嗯， 说为什么呢？说香烟里头的重金属含量，中国没有标准，国际上也没有标准。而且呢，就是说他呀，研究人员，加拿大的这个香烟品质的这个重金属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他们是拿加拿大的香烟来跟中国的香烟做比较。 嗯，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科技司的副司长吧，好像还是什么，随手就甩出一个杀手锏，说你要比这个啊，有一种东西叫亚硝胺，也很致癌，加拿大的那个有的香烟它重金属含量是很低了，但是它的亚硝胺的含量能达到8到10倍，超标 中国烟的8到10倍。 对，反正你看他就说 没有国际标准嘛， 以本国烟为参照物，而且咱们说的这13种中国烟呢，有的是已经停产了，但是有的还是很有名的啊，这大家到网上一查就知道。但是好多记者打过去，打到他们厂家一般都是这个接不着电话，就是反正对这个问题啊，这个语焉不详。 嗯， 他那个调查是专门只调查中国烟啊，不是全世界的烟都调查。 那真的是很恶毒、啊， 这个是很恶毒，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看 这不像话， 对， 除了镉之外吧，其他3种重金属都严重高于加拿大香烟，是加拿大就是最高到2到3倍。 那么 你看啊，我们猜测有一个参与此项研究的还有中国专家说呀。就说，所以文道你要戒烟呢，他说香烟本身就含有60种致癌物质，重金属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猜测重金属可能来自种植烟草的土壤。 哦， 就是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资源丰富嘛，土壤里的重金属， 我 种烟草， 我还以为是稀土，最近不去日本都到烟土里去了，变成烟土了。 不是、啊、这个，但我平常抽的都是外国烟嘛，我抽那种卷烟什么荷兰， 就什么亚硝胺什么，你刚才讲那个 亚硝胺， 哎，你 加拿大 亚硝胺，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抽国产烟了， 为什么？ 表示我的爱国决心了。到了这个时候，对不 对？ 我把我回去把我那些外国烟烧了， 做鬼也风流、啊， 对，做鬼也风流、啊。 你看， 人家这个中国的这个网民们都很有幽默感，就说了，说中国啊，现在要发是个发财之地啊，你多抽中国烟能抽出金子来吗？就说这含有重金属啊。 那个世博会，他们的馆的造价，那个大家去的那个沙特馆，其实呢，它的造价只是第二位，另外有一个馆，咱不说名字，据说当地的官员跟我说不说名字，它的造价是最贵的。原因是它的整个建筑的外墙含有真金。 哎呦我的妈， 他说不能公布，要不然的话咱们出于友好，对不对？ 出于友好 咱们都去弄点纪念品，那像鹅卵石一样的纪念品，那个馆可能就颜色要变色，也颜色革命。 不过没关系，差不多嘛，没剩几天上海世博就快结束了。 对，所以我现在才说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寻找一下，就帮他拆， 大家找一下哪一个馆， 反正他也给卸了， 这不算什么嘛。 他会运回去， 这不算是当年八国联军把我们圆明园呢故宫里头那个外边镀的那个拿那刺刀不都刮了吗？外边那个金， 哎，对啊， 他们 这时候 这事他们都干 了一下嘛， 对 呀、 啊，所以你看哈，这个事 让这些外国人就 这个事儿啊，就是很有意思。我跟你说香烟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看啊，它反映啊，现在这个西方和中国之间呢，确实有一种啊互相看不对眼，而且我现在感觉啊。你看啊，这个钓鱼岛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啊，人与人之间呢，其实有一种什么呢？过去毛主席说什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但是我发现人有一种心理啊，容易把自己想成弱，容易把对方想成强。你看哈，其实钓鱼岛这个事儿，日本碰见这个事儿，他也挺头疼，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的猜测就会觉得日本是处心积虑。故意搞这个事件，他们做什么事儿都是有准备的。那么你看日本方面呢，也会猜说中国这是要干什么。我也包括你看美国和中国之间，你知道前几年这个美国玩的竞选吗？有一个选举广告，有美国的这么一个选议员的哈，居然就是这个都能争取美国选民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小看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做好了计划，说中国国务院全盘的计划接管美国经济，就等着美国崩溃接管美国经济。你看，但是咱们的经济学家一说呢，容易把咱们自己想成这个特别傻，说咱们哪能玩得过美国呀？美国那家伙这个要让中国经济倒台，什么人民币升值，他们处心积虑，什么三部曲计划都做好了。因为我就发现呢，两边看呢，就像咱们有时候人与人之间这个矛盾哈，可能两边啊都是一种怎么说呢？ 说的好听呢，这叫大家都有危机感 啊， 忧患意识，替自己的国家利益忧患。 你知道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吗？ 对， 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原来我就发现这也挺有意思，在美国搞这个中期选举啊，骂中国是一个得分的牌。 对，没错，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在美国人现在都看出来了，就是说啊，这个上台之前要跟中国拼命，上台之后要拉中国救命，都是这路子。 对， 然后就说两方面选这个中期选举啊，两个党派之间在台上辩论怎么着让大家喝彩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流行语就叫我是为了美国，你是为了中国。 对， 都这么聊。 比如说他们那些竞选官，我在那个 YouTube 上也看到了，很搞笑的。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对手他很努力的制造就业机会，为很多工人制造就业机会，然后一直讲这话好像在称赞对手，但所有的镜头拍的都是中国工厂。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对手在帮中国制造就业机会， 就是花好多钱拍这个竞选广告，竞选广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脆中国。 对， 就是你脆中国脆得越狠，哎，你就得分。 所以现在研究政治的人，很多人在分析说西方这种民主这个形式的空洞化啊，跟他的弱点就是他每年为了选票啊，变成尤其像现在民主党他要美国工人嘛，美国的产业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嘛，其实中国盖造的都是美国货，大部分的利润都是归美国老板去的，但是他对他们工人来说他是这样。 哎，现在这个我那天是看见谁啊，是发表一个演讲，我觉得哎他把一个事儿说清楚了，因为就我听懂了，就是说啊，他说呀，这个现在西方也很有意思，左派和右派啊都夸中国，右派呢就不是左派夸中国呀，就是说这个你看就是自由度不能太高， 对吧？你看中国的成功，这说明什么？ 不能太市场化。 我看基本上成龙是左派的，是 吧？对， 咱们现在先去一下广告，我再跟你说右派。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看，我给你引用一下秦晖的这个讲话啊。他说，这个就是左派，西方左派、右派现在都夸中国。说张五常先生最近都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 还让人陶醉 啊。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然后呢，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呢要学负福利国家， 没福利的国家。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啊，老实讲，他们表扬归表扬。可是真要学中国，谁也学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体现出的竞争优势啊，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 对， 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啊，那不一定这个模式就优越性就能体现出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中国改革前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就是说，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竞争，那咱们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因为什么呢？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干活，那它未必比得过咱们这种体制。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秦先生几年前就讲的。比如说你很简单，我们看中国工人，你说老美那些工人啊，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啊？那他实在拼不过我们的。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些工人，你要这个医疗什么，我们也不怎么管你。你子女上学，农民工在城里那些农民工学校，随时把你收了赶你回去，你也别想上学。然后薪水又不是太高， 没错。 这种情况的工人，全世界都找不到。如果你说要拿这个工人卖命啊，或者什么，美国工人不可能这样，他那个社会也不可能这样。 但是你看哈，我最近啊也认识很多这个美国来的朋友啊，我就发现啊，这还真是这个事情啊，在全球发展模式来讲很难讲。他们就讲啊，美国其实现在很难搞，很难搞。就包括美国的这些个工人，你说那天我还看一个纪录片。他们就说美国这种就是说也养懒人嘛，欧洲也是这样，就养懒人。你这样的路啊，走下去也举步维艰了。你比如说，就说美国那个金融风暴，哎，这个金融风暴导致他这个工厂破产了，破产了之后，工人们就在那静坐，在车间待着，说不能破产，我们不能没有工作，我们要工作。到最后啊，奥巴马都出来说话，说工人们有权利这么干。于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破产，它是个法律的是破产了呢。那到最后弄成这么一个态势之后， 很有名的事件， 好，不破产了，不破产，给他们开工资， 对， 政府贴钱， 开工资 把它买下。 那么就是说，他会西方会认为这个直接干预到法律制度了，你说是不是？ 他们现在呢，有些地方啊，美国跟欧洲啊，转变成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主义， 没错。 他们怎么变呢？他是这样，他不一定是政府给你发工资，而是工人啊，就说不准这个公司破产。然后呢，是由政府担保贷款给这些工人，他们集体买下这个工厂，变成合作社来经营。但这个合作社经营到底到最后经营的好不好，管理的好不好都不知道。但起码现在很多是这样，这是一种很新形态的一种就合作社式的。 然后他那种快破产的那个大汽车厂，政府在补贴嘛，然后他现在其实要找人卖，可现在中国的汽车集团想要卖。 对， 想要买 买买 买， 然后他呢又考虑政治因素了。 对， 他觉得哎呦，我们政府贴了这么一个东西，现在卖给他们想象当中的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会政治上会引起民意的反弹了。 而且你知道这里头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要了解美国人的心态。就我发现很多我们中国人一般呢，就看到美国这些反华势力啊，老在骂中国，就不太明白他这个反在什么地方。他还有一种很奇妙的心理，这个心理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喜欢当世界警察，他致命自己世界警察。我们也同时应该承认啊，就二战以后啊，世界上很多重要的贸易路线航道，比如说运油路线，的确也是因为美国当世界警察稍微安定，起码美国人是这么想。好，美国人这么想的时候，他的理解是什么？你看我们国家美国啊，每年投放那么大的开支在军事上头，保证了世界的安全，世界安全了怎么了就贸易不就好了吗？贸易好了之后，你中国就发财了。你看日本，你注意日本这个国家很逗啊， 日本啊，是每回美军开到哪，日本都负责买单的。 哦，是吗？ 你比如说，你看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日本是盟国，日本跟盟国他没有军队啊，他不能出去啊、 嗯、 他干嘛呢？他每回就给钱、啊、就等于交保护费， 因为 他不能让人同意他参战， 对， 是吧？ 对，这叫保护费、 啊、 所以呢这个概念是这样，美国的想法就是当年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他老给我保护费，我就保护他，让你这个石油啊什么贸易搞得好。你中国今天为什么全球化里头你得到好处那么多？因为你国际环境安定，你国际环境怎么安定，你这个出海的轮船怎么那么安全啊？就是我那几个舰队搞的哦，你不给保护费，还一天到晚拿这个人民币来压、啊、 美国可以开， 美国有很多人 联合国保安公司， 对对，他有这个很好玩的，就像有点像黑社会收了保护费那个概念。 嗯，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还是觉得他觉得你的游戏规则跟我们不一样。 对啊， 这个是另外他，我觉得西方人对中国的这个恐惧也好、攻击也好、围堵也好，种种种种都好，是两部分的原因。一部分就是纯粹的经济上，就是零和游戏，你强了我就吃亏了，你厉害了我就。另外一个就是，那为什么他对日本、对欧洲那些他没有那么大的害怕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制度是跟他不一样。 不是，我觉得你讲这个还是深层的。 嗯。 但是有时候美国人很天真的，你要看表层的东西，他就能你就能看出他的不满。就我们还不用去那么到深层的地方。再举个例子。他呢比如说现在很多美国老百姓共和党底下那些蓝领选民啊，他不爽中国的其中一个地方是什么？你看中国人这伊拉克、阿富汗原来的多极端那个地方，你谁能进去做买卖，对不对？塔利班政权的时候就我们美国把他干掉，好，我们美国把他干掉之后，现在谁在那赚钱啊？全是中国公司， 是吗？ 对啊，因为中国企业是资金大举进入伊拉克阿富汗，现在中国在伊拉克的油田获得的新的合约啊，要比美国还多。那所以美国就想，哦，我们死了那么多，打了半天，搞到最后验收成果是中国人，那他们公司太不爽了，那 就不爽在这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最近跟这个美国来的朋友聊天啊，他们都对美国的这个现状啊，甚而至于对整个所谓民主制度啊，当今世界确实是出现这么一种讨论。你比如他们就说是，当然你一般认为好像自由民主是好啊，但是呢你现在看看也确实啊有很多，从结果看，比如说你像小布什，哎呦，这么个玩意儿连选了两届啊，两届都是他，对吧？然后说奥巴马现在越来越看出来，这也就是个会演讲、会说漂亮话的。那么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说你即便是台湾，你瞧，一选一个陈水扁，二选一个马英九，对吧？也是算是差强人意吧。就说你这个弄，好像说怎么样弄最好呢？哎，我后来就还跟他提出一个问题哈，我说也不对，我说我有证据表明啊，人类啊也许是越变越蠢了。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说选举不好，可当年美国有伟大的总统啊，林肯怎么选出来的？那个时候的罗斯福，包括这个建国之初的华盛顿，那些个就圣贤一样的这些人，后来我们就聊到哪儿啊，没准这跟娱乐至死那本书有关系。 嗯， 就是说啊，印刷术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呢，了解你林肯不是看你在电视上表演，那个时候见到林肯马上想到的是你看过他的书啊。 嗯， 印刷术的时代， 我明白你 这个人的思维啊， 你在讲电子时代跟这个民主制度， 就是电视搞坏了，你知道吗？这电视一来啊，完全是傻的被动。哎，你知道最近我就会发，小孩真是少看电视。英国研究已经出来了，每天看电视超过两小时的小孩啊，整个反应啊，这个呆傻程度啊，就比那个看电视不看，就是每天看半小时的孩子要傻得多呀。你就可以想见啊，美国人一个个那个胖的，就看电视啊，不动脑子啊，所以就完全你了解一个小布什，你懂他什么政纲啊，什么完全不懂啊。 所以今年这个我在报纸上讲了好几次的汪辉的那个文章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在中国30年这个经验总结，他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你刚才美国人讲那个，就是讲西方这个制度陷入危机，然后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包括50年代以来的制度 都是非常有成就的，所以他这个观点 那也不能这么说， 当然学术上有很多讨论，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对， 但是你想这次那个海外那么多的有名的学者， 嗯 啊，支持他，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中文中间的游戏规则，但是他们都支持他，就是因为整个西方的学术界是左派的，他们是批判资本 主义，支持他那帮是左派的， 支持他的很多学者，那 Jameson， 那这是世界大学者，他们支持，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觉得他们是美好的误会，因为他们看到西方的问题，然后他们觉得中国可能是一种话，但在中国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在工会下面生活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对，没错，美国现在这个制度很糟，但是美国还不会出现拆迁跟着资本死了，然后抢尸体， 对 不对？ 对。